全中国强力首播 9% 的全新单曲《创新者》，创新相对就是传统，在这首歌曲当中并没有用到传统的偶像组合主打的曲风，而是以更潮流的风格来定义华语组合的新模式。好，在听完这样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周日接榜专题时段，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本周十首新歌推荐，他们的榜位到底如何呢？有多少歌曲上榜呢？在这里都是一个谜。不过呢，马上我们就会揭开了2018年第43期中歌榜 Top 40，马上为你揭晓。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第40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来在第21位，本周下滑到第40位，这就是郁可唯所演唱的《进化》。这首歌曲也是他和陈粒的一次合作。 原来我常用的话是你的口头禅，难怪我多不习惯陌生人陪伴，越努力有好感就越前进的满身，感情说到底就无法为难，你的眼泪和喜欢早已经与我无关，这些年都太伤，何必要隐瞒，有些事情很难，譬如换掉旧床单，梦醒的夜里哭得才自然，我的旅途和牵绊早已经与你无关，除了在衣柜里那一对指环，要不是那一晚我们哽咽着期盼和各自伴， 这是来自于陈势安新专辑《坏掉的我们》当中这样一首苦情歌，与我无关，本周第39位。 才发现你与我真的一无关。 第38位。 Oh, 这首歌曲来自于容中尔甲演唱的《阿拉江色》，这也是他第一次触电担任主演。 歌谣传唱了多少年，甘甜的祝福就流淌了多少年，疼痛了汉子的脸，汉子 年第4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29位。这是王诗安为电视剧《极速青春》演唱的一首插曲，叫做《Shining Star》。 当流星穿越过地平线降低，是我的记忆陨落的无声无息。但昨天。 36位。 是什么让我放手一搏，会有一场烟火在尽头等我。梦是心中那朵熊熊烈火，哦，伏笔每一波，着急又着落，也突破我，又再度蜕变我。 男团第2张专辑《旋转陀螺》同名主打， 鼓励原地踏步的年轻人。 第35位。 不见的 Lara 梁心怡的最新单曲《最爱的痛》，这样一首歌曲新歌进榜来到本周的第35位。我们的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34位，进榜3周，朱新东这样一首《事不关己》。 故事不延续，抽离了剧情，真实的你，虚伪的爱情，结束吧，就这样吧，那些收藏的记忆，不应该再对你充满期许。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我不要再为了你压抑着情绪，我的世界相信爱不是唯一，在这里沉沦的人永远都不会怀疑，总是相信天长地就是爱情。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我不要再为了你 第33位呢？ 32位。 这是南征北战所演唱的唱首歌，新歌进榜第32位。 他已经和别人结婚，你后悔因为赌气而产生的裂痕，那晚你哭得很伤心，就在我肩膀，男人有勇气流泪证明他的坚强。 我仍坚守着对爱的执着，无论多少次悲哀和失落，也曾有历史说不惜违背自我，重新面对生命，我依旧坦然自若。原来誓言和憧憬多么脆弱，那些美好和永远就当罪过，与我擦肩而过，像大雁般飞过，历经繁华的我犹如烟花般的坠落。 是否还是爱着伤害过你的他？是否还记得为你流过泪的他？就为爱唱首歌，唱首歌，去追吧，哒哒哒哒哒哒，去飞吧，哒哒。此刻爱似如伤，却强颜微笑。我宁愿全都输掉，把恩怨都忘掉，没什么大不了。哒哒哒哒哒哒。 本周新歌进榜第32位，这是南征北战所演唱的唱首歌。这首歌依然是他们非常擅长的 V-pop 的曲风，将热恋的点滴还有失恋的悔恨都写在这首歌当中。本周第33位，顾峰全创作的专辑 EP 重生当中这样一首《荒》。好，我们的本周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31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是由 Alin 所演唱的《默默》。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影视剧《创业时代》的插曲。 Alin 唱的是一种内敛的表达，就像歌词当中唱的那样，执着的眼泪不掉下才能去赶上，往幸福去眺望，逆光也坚强。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盼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昨天第十二届中国航展第二个公众日赶上了周末，航展展馆内人气爆棚，无人机、雷达等展品吸引了居民和观众的目光。在室外观看飞行表演的观众人山人海，展馆内的观众也是摩肩接踵。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热门展区更是要排大队才能进入。不过闪亮登场的展品确实不负众望，在航天科技展区，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首次集体亮相，新一代载人飞船、重型运载火箭、空间站核心舱、嫦娥四号探测器与鹊桥中继星等都是第一次对外公开展出，吸引了观众合影留念。近日，美在京津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在北京炎黄艺术馆拉开帷幕，计划利用6年的时间开展美在京津冀系列展览活动。展览运用美术家的画笔为冬奥会倒计时记录美好序章，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京津冀美好愿景，艺术地展现了京津冀地区各个历史阶段的艺术成果和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光辉历程。近日，未来演化我们的共享星球在798艺术区现代汽车文化中心开幕，展览聚焦技术进步的社会和文化维度，同时呈现了来自9个国家的17件艺术作品。展览探讨未来的人际关系、文化与技术的互相影响、传统和精神以及机械化和合理化之间的碰撞。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43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第三军团，也就是第30位到第21位共10首歌曲。首先，我们从第30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瓜很甜》，进榜9周，由后弦创作并演唱。 一个心有着几遍，加进万事当数钱。仲夏夜，梦见谁？如此怀旧的少年。瓜很甜，还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信了那是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你掉了心中的感觉。无声下对决，沧海变个艰辛，被晒伤了的夏天。 第29位。 Judge me, no one can control me. 看前方的景象，只有我们看得到真正闪耀。我是对的良药，在需要的时候 baby rainbow。 We are super team, remember it。 哦，大声胜利的是 make a dream。 We are driving。 开向红色的星河，的星河载满了我的执着，心是在眼睛的方向。开向红色的星河，的星河 You will find out what I was。 Yeah, I am Mr. R。 Yeah, I am。Hold your hand, say bingo, say bingo, say bingo. Hold your hand, say bingo, say bingo, say bingo. Hold your hand, say bingo, say bingo, say bingo.就喊 say bingo， 在对的时空上震动，开向红色的星河。Oh no， 载满了我的执着。 No no no no， 心是在眼睛的方向， 开向红色的星河，的星河。 You will find out what I was。Yeah I am。 第28位。 本周第28位进榜三周，岑宁儿这样首 Ride。 岑宁儿是香港电影人陈建勋的爱女，她也是李宗盛的爱徒。林忆莲曾经称赞她的声音，那这首歌曲是她在边散步的时候边创作的。她觉得人生就像是散步，不求快不求慢，只是一直走下去，欣赏属于自己的人生风景。 2018年第43期中国榜榜单的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排在本周第28位岑宁儿这上一首 Ride， 第29位是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 BBT 带来的 Mr. R。 这样的一首歌曲在潮流风格当中，其实唱的还是一种坚定追梦的态度。第30位后弦瓜很甜。好，2018年第43期中国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7位，宋炳洋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来不及》，已经有4周的榜龄了。 我也曾卸下所有的伪装，我们也曾期盼未来的模样，我们相拥在哭泣，吻过悲伤，最后只剩纪念过去的时光，来不及再见。 什么遇到他总是苦难的呢？ 一首充满生活气息的歌曲，来自于苏运莹，《生活倒影》进榜六周，本周第25位。而这首歌也是苏运莹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采茶，茶农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油然有触感啊，所以就写下这样一首《生活倒影》。2018年第4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第25位，苏运莹的《生活倒影》，第26位进榜5周，马上又的近在远方。稳榜位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19位，这是江美琪所演唱的《陀螺》。这首歌曲是由葛大为来作词。在这样一首单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江美琪是化身了快乐的陀螺，那这也是她首次的尝试电音曲风。

渴望冒险、yeah. 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won't ya Come along, come along with me 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catch up Burning with the fire, with the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因为共享经济约，所以呢 9% 合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距离他们爆红已经过去了大半年时间，组合的首张专辑 To The Nice 已经进入到预售阶段。作为一支偶像团体，还是需要优秀的作品来支撑他们的发展。为了这张专辑，他们也是到美国来集训，并主打当下潮流的曲风。好，在听完这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 9% 的创新者，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周日接榜专题时段， 刘可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4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的 Top 20前20位的歌曲阵营当中。本周第20位是一首影视单曲，进榜5周，由雷佳演绎，《别来无恙》。 若即若离的希望，渐行渐远的胸膛，爱若是一把刀枪，能否就此在我心上，不能让自己迷惘，也不愿你再受伤，就让心中的坦荡逆光生长。当爱成为眼前风浪，黑梦无限延长，我会全力抵抗，只想换一场 19位。 由甘世佳作词，金培达作曲，张靓颖演唱的《我不在》进榜4周，本周第19位。 我不在，希望 八位。 这首《无字歌》来自于韩红的《朝圣之心》，这也是本周新歌进榜排在第十八位的歌曲。我们可以听到电子 EDM 的风格，不过体现的却是一种超然的朝圣之心。韩红用抽象化的、意象化的哼唱，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歌唱内心世界那种悠然自得。在听完这样一首新歌进榜排在第十八位的《朝圣之心》，我们的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七位，进榜六周，吉克隽逸，《Space Oddity》。 六位。 勇敢的人不是不流泪，让他一边走，任凭风雨吹，成长带走的不只是那时光，还带走了当初那些 晓东演唱的这首《爱歌》是他为电视剧《风再起时》演唱的主题曲，新歌进榜本周第16位。 看见了什么？如果留在心里，让温柔它叫此生，在你的心里听见了一声爱歌。 Number 第15位。 再看一眼，抱紧一点，谁也不许道别。梦可做的人都失眠，天黑路远，漠视了眼，并且就是了缘，有你在身边没痛觉。 华健这首《橙红年代》进榜五周最好位次第3名，本周第15位。作为影视单曲，这首歌曲由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那我们的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4位。这首歌曲是一首翻唱歌曲，它也是电影《恶棍天使》的主题曲。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张信哲带来《友情世间》。 第13位。 念念初心，只为。 天这首新是上周中歌榜的冠军曲目，进榜七周，本周来到第十三位。 望明月一窗重修圆缺，看世界一幕幕风离别，孤楼旧戏人化作庄周梦里蝶，蛤眉一指日边斜， 第十二位。 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你才更让我疼惜。 首诉说无尽思念和遗憾的你从未忘记，本周新歌进榜由王铮亮带来。这是由周杰颖作词，小琪作曲，小乔作曲，这也是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当中的插曲。2018年第43期中歌榜榜单的第十一位，这是冯丽君带来的《烟暖雨收》。这首歌曲进榜七周，最好成绩是第四名，本周第十一位。 偏偏有一封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的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本该是缘念一场，了却缘由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欲上苍月发三丈，舍下我此生时光，事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

束吧，就这样吧，那些收藏的记忆不应该再对你充满期许。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周日揭榜专题时段。到了这一时段，进入到我们 Top 10的阵营，本周第十位，这是进榜三周李荣浩带来的《耳朵》。那李荣浩的第五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耳道》，相比较第四张的《N 的实验性》，这张专辑呢是回归到了前两张那种抒情悦耳的模式。这首歌曲呢也是李荣浩演唱自文炯和郑宇界的作品，那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纪念两年前因病早逝的性情词人文炯。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李荣浩的《耳朵》。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乱塑胶的竟却是错落，左右耳朵也蔓延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 九位，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美丽 第八位。 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们走到最后有彼此依靠，带着微笑把回忆全都收藏好，我会安静不去打扰。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你也时刻我会给你拥抱，我会陪你变老，我不逃。我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梦去了一角，一不早，可惜没伸手把你捉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太渺小。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 小胖林玉群这样一首《如果重来》，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27位，本周大幅度上升了19个位次，来到第八位。那这首歌也是本周当之无愧的火箭歌。本周第九位，这是 KK 复言牛奶咖啡的主唱演唱的这首《小悸动》，进榜四周，本周第九位。2018年第43期中歌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郁可唯演唱的这样一首《地平线》进榜五周，那本周也来到进榜以来的最好位次。 是错。 位。 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 张信哲这个版本的《终于等到你》进榜三周，本周第五位，而排在第六位是许巍《我的爱》。2018年第4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本周第四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腾格尔为电影《武林怪兽》演唱的这一首《四义江湖》的凡人英雄歌。那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在充满道风仙骨的作品当中感受到腾格尔笑对人生百态的乐观态度。 情和义，错得轻巧，做得到才最重要。人和兽，善恶难料，一念即插入魔道。这江湖是纷纷扰扰，尔虞我诈，笑里藏刀。 凡人，同时大声笑，红尘俗世莫烦恼，对酒当歌乐逍遥。 三位， 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守护，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希望你为我加油，幸福或爱愁， 二位， 世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聚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雨后的晴朗，明净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能量扬帆续航。 李建清这首《找到你》进榜五周，上周停留在第五位，本周继续上升三个位次，来到亚军位置。而排在本周第三位，也是本周的黑马歌，新歌进榜最好成绩，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出道28年的陶晶莹今年是在台北举行了首场大型演唱会，名字叫做陶晶莹的1999年演唱会。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没有你就没有我》，也是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写满了人生轨迹，这是一首致敬美好岁月的歌曲。而我们本周的冠军曲目则停留在沙宝亮这一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这首歌曲由谢迪作词，沙宝亮作曲，上周的亚军位置，本周继续上升一个位次，在这里要恭喜沙宝亮，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